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第八十九集。出门后，狼和看了看隔壁屋子，大门紧闭，半点动静也没有。他也没法穿墙透视，只是思索了一下，昨晚英韶和光二真人一起送渔父去渔家了，也不知道这会儿回来没有。哎，不管了，回头再下，不是，找他，金鼎炉灰也要分他一些。今天蓝河除了围巾外，还把口罩和平光眼镜都戴上。过年去觉慧寺祈福的人很多，追又在热映中，还是注意点。蓝河和宋福坦一见面，两人眼睛就忍不住带笑，毕竟是昨晚才确定关系，今天见面时和以往不同，有点青涩的甜蜜。不过顾及到背包里的家仙，蓝河也不好过分。今天要说南云寺的事啊，那我是不是需要离魂？所以那边什么情况？拿什么换？南云寺不是特别有钱吗？蓝河随口问道，却见宋福坦沉默了，觉得怪怪的。怎么了？到底拿什么换啊？他们到底要什么才会捐镇寺之宝啊？ 南云寺不可能捐出镇寺之宝的，之前其实并未贪图。 那昨晚为什么那样说？蓝河也不傻，目光落在宋福坦的身上，一瞬间忽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是？ 宋福坦刚要说话，蓝河震撼地道， 难道他们想培养你去南云寺当住持作为交换？ 宋福坦无语。蓝河知道宋福坦这个体质特殊，所以他即便不出家，不动法事也总是高看他。往深里想就知道了，其实小宋很适合当和尚，他自己不愿意罢了，对这类事件都不喜欢。听说南云寺的方丈就有点争议，那不白给能是什么？那么重要的镇寺之宝，怎么着也得给个方丈才换吧。 嘿，不是你想的那样。 宋福堂还在开车，差点开歪了，无语道， 嘿，到了再说吧。 哦，蓝河心想也是，要是做和尚，宋福坦昨晚还跟他告白呢。觉慧寺，宋福坦直接把车开到了游客进入的僧人休息区域。蓝河离魂和他一起进了禅房内，就见不动法师坐在桌前，对面竟还是端坐的胡的姑娘。他看到蓝河就笑了。蓝河随身带了一把香，赶紧拿出来。不动法师清凌凌的目光看了蓝河一眼，淡淡一笑，说道， 这么冷的天气，无常何必离魂进来？ 蓝河很惊讶，老和尚怎么知道的？胡大姑娘虽然知道蓝河是生无常，但看她的表情也有点意外。宋福坦肯定也没告诉老和尚他是生无常，要说之前绝对也会和他通气的。而且宋福坦心底甚至质疑，不动法师到底什么时候就看出来蓝河是生无常了？不动法师这眼神甚至让蓝河觉得口罩都白戴了。 法师厉害啊！ 但蓝河也不想跑去再带身体了，他急着知道南云寺的事。 现在可以说说中央政务吗？喂，你们是不是想用宋福坦的念珠去换南云寺的镇寺之宝啊？ 我不同意。 他知道不是当住持后，就又思考了一下，然后觉得只能是和念珠有关了，但给念珠比当和尚更不妙。 确实和念珠有关。 宋福坦肯定了他的猜测方向， 但不是换，这念珠虽然是本派祖师留下的，南云寺也不愿意换，只是我可以将念珠拆开，金莲背云代替金老鼠，与桥水设局为正，而南云寺将镇寺之宝中的法剑借我护身，日后再归还便是。 禅宗一花五叶，有五大宗派，其中临济宗之下 有分支，觉慧寺和南云寺正是同出一派，而宋福坛的念珠原是这一派祖师遗留。蓝河平静了一点，如此是有点道理，莲花与桥水显然也更相配，但他还是想到了不对之处，说道，法剑和背云肯定还有不同的吧，否则你们怎么这么郑重其事的样子，是不是法剑效果不如背云啊？背云就是背云儿，一个东西两种称呼，指的是念珠中一个重要部分，有个贯穿孔，又叫天地孔，和念珠串绳收拢出的佛头连接，再往下还可以链接上吊饰。一般背云是要坠在身后的，既能平衡念珠的重量，也是因为它代表了一元复始，复始要在阳，而背面为阳。背云可以有很多种样子，宋福坛的这条就是金莲形状的，当初他曾经短暂地取下来保护001号，但那么做是冒险的，念珠是要一个整体才有完整作用，长时间取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念珠是高僧留下，又符合宋福坛的体质，甚至可以说佩戴的时候非但是在保护他，也是由他的身体温养着法宝，最契合不过了。 不是说不如，而是…… 胡大姑娘无奈地道， 剑是利器，攻击之用，背云是护持其身，也就是说换了剑可能更容易离魂，而且遇上妖邪无法太被动，打斗间一定有危险的，所以不是不如，而是没有那么合适。 当初这个计划没有成型，根本不是因为找到了金老鼠，而是因为南云寺不可能就此埋了镇寺之宝，就是短时间用水泥填了它也不可能答应了。倒是提出了这个方案，可以借出法器给并身红莲，但这样又对宋福坛有影响，所以没成。现在宋福坛却主动表示同意了，蓝河得知原委一时不知说什么了，念珠肯定比剑更适合宋福坛，但是现在……宋福坛道，我知道你会同意我这样做的。蓝河喃喃道， 这样目前对整个京城来说确实是唯一的办法。 其实不该说同意，蓝河可以想到一直厌恶阴间世界的宋福坛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主动答应这个方案，就和宋福坛也选择了一同去城隍庙一样，和他有关呢、因为他在为此事奔走关心。蓝河沉默了一会儿，好吧，我同意。在场人只见他说罢，就利落把右手上勾魂锁的那一端钩子直接卸掉，一头仍缠在自己手腕，另一头则缠在了宋福坛手上。 那以后要引你离魂，就把我一起拉出来，怎么着也得先打过我吧。 宋福坛无语，他看着自己被拴住的手，感动而无奈，连不动法师都笑了起来，满眼欣赏地说道， 好，我却要将无常引为知己呀。 二位真是高义，佩服，这还锁了？ 胡大姑娘则一拍桌子，结结实实行了一礼。蓝河无语，他等了会儿才发现胡大姑娘可能没有其他内涵的意思，就是单纯的说他俩锁在一块儿了。哎，怪他混娱乐圈知道的太多了。胡大姑娘目光流转，想到一事， 这么说你与老白的约定恐怕是要落空了，否则这勾魂锁可怎么办？ 哎，落空就落空吧。 蓝河心中也有点感慨，真是万般皆天命，半点不由人，没想到他还是主动选择了继续走无常。胡大姑娘一笑，捧出一个罐子， 其实除了你，宋先生献出莲花背云，日后我等也不会坐视不理的，这个是之前答应的金顶炉灰，自有妙用。 蓝河接过炉灰，不动法师却是将手边的棒子递给了蓝河。 胡大姑娘说的不错，不过朕务乔师公，我必要在场不停诵念经文，这是我的随身之物，就送给你吧。 啊？ 蓝河有点懵，接过了木棍，他还见过不动法师拿这个殴打弟子呢，想来也挺有意义。他心说也没个还礼，还跑出去在身体的兜里摸了一下，只在大衣兜里摸出来一张签名照，是送给人家的漏网之鱼，回来递给了不动法师。 那这个送您吧，这就是我本人。 都这样了，他那身份想来也瞒不住不动法师和胡大姑娘。不动法师拿着他的签名照，上面是张寻春的形象，他点了点头夸赞道， 很帅气。 宋福谈无语，刚才还很凝重，这会儿他快要被小来和法师搞得哭笑不得了。胡大姑娘知道了蓝河真实的身份，嘻嘻笑了两声，冲他挑眉调侃道， 临济棒喝天下闻名，你得了此物可要小心用，注意身为东岳阴司无常，别敲到自己就此入佛了。 蓝河无语，别吓他呀，他真的会怕的。宋福谈没当主持，倒是他皈依了。这事儿已算说完了，蓝河只问了胡大姑娘， 中央政务不日就能到位，你把胡四给收拾了吗？ 提到他，胡大姑娘表情不大好看。 我昨晚就想祭炉，却发现胡四少了一魄。 生物都有三魂六魄，胡四少了一魄，能是去哪儿了？蓝河细想有点担忧， 是不是和他能毁了金老鼠有关啊？ 这始终是个问题，胡四到底是如何做到？ 不知道，他嘴巴够紧，撕也撕不开，不过一破也没什么用，何况内丹已毁。 胡大姑娘冷冷道， 所以我将他肉身祭炉，剩下的魂魄封进了香道中，日后凡是上山者皆可踩踏。 阿弥陀佛。不动法师默默念了句佛号，蓝河心里都是宋福谈的念珠要拆了，也没心情想其他事，关心几句后和宋福谈一起告辞了。带二人出去，胡大姑娘慢一步走，跳出窗前，她扶着窗框对不动法师道， 说真的，您把这棍棒给小来是何意呢？这虽然是件好器物，但他是东岳阴司的人，怎能用得了你临济之棒啊？ 不动法师淡笑道， 怎么用不了，我佛门有句话，不俗己先骨，多情乃佛心，谁说无常无佛心呢？ 出家人修行断去情爱，但对众生有情，拥有对万物的慈悲心，不论任何身份，这便是佛心，是菩萨行为。更何况冷漠的病身红莲，显然正是在无常的影响下才做出了这一抉择，从此持戒。胡大姑娘一笑， 多情即佛心吗？ 蓝河回到身体内后，一挽袖子，又看宋福谈的，果然各有一道红痕，正是勾魂锁在阳间的形态。这时他才茫茫的道， 刚才是不是太冲动了？ 宋福谈差点变脸，相当紧张， 什么意思？怎么还得反悔的？ 蓝河说道， 我是说应该晚点再拴着锁链，无常锁链能延长，但也不是无限长的，以后我们大约是不能分开太远了，我怕咱俩中有一个人要是搬家了。 宋福谈这才知道他说的是这个，甚至挺愉快。刚才在禅房里，胡七十九一直畏惧胡大姑娘没敢露面，现在才从背包里钻了出来，看着他俩的手。 勾魂锁啊？ 蓝河说， 宋福坛的手和他一并放着，两道红痕在一处，宋福坛做不了外挂了，但他们可以一起打怪。两人对视一眼，心情微微激荡。胡七十九悠悠道， 我就有点纳闷儿，怎么还有人能把勾魂锁玩出点红线的感觉。 蓝河和宋福坛不知所措。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